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救治经验，为有需要嘅国家提供大量支持同帮助。习近平话：疫情仍然喺度蔓延，防控仍需努力。中国支持喺全球疫情受控之后，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呢项工作需要科学专业嘅态度，需要世卫组织主导，坚持客观公正原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395点，升7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32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49，瑞士法郎0.97，加元1.402，人民币7.114，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兑美元0.649，新西兰元兑美元0.60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5.71美元，卖出1,737.19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唔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搭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捏，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盔搭扶手电梯。 龙虎榜伴奏精选， 虽然佢平时睇落系有啲强势嘅，特别系对住老公嘅时候，但其实佢都有好 soft 嘅一面嘅。 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为留。 话今次六哥咧系用咗好多真假声去混合嘅，而呢个亦都系监制希望透过 mix voice 去俾听众感受到 Jenny 柔弱嘅一面。作曲编曲 Larry Wong， 填词陈耀森，监制舒文。 最真我 上榜五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吴若希《谢慧蠢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一晚嘅敏感时刻啦，嚟到晚上十点零九分喺直播室有敏大人 ，Hello 敏大人 ，Hello，Hello，Hello，Hello， 有 Kitty 喺度嘅。 喂，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会用啲咩方法咧去令到自己解忧咧？ 我谂都系食啦， 咁好食最方便。咁你 keep 得几好啊？或者系你冇乜 冇乜心情唔好，可能唔系因为食嘢其实都几减压嘅，同埋可能即系心底里面咧，其实本身都有好多嘢想食嘅。咁当你唔开心嘅时候，就好似好快就会谂起啊，不如咁食一样自己本身想食好耐嘅嘢啦，咁氹下自己咯。 系咪自杀式嗰啲啊？例如例如嗰啲叫 食量唔系价钱系 薯片啊，或者系嗰啲鱼皮啊，仲要系 咦？我又唔系好中意食嗰啲 黄金咸鱼，唔系嗰啲叫咩啊？咸蛋鱼皮， 咸蛋系啊！我又唔系好特别好嗰啲junk food 嘅啫， 但系好刺激嘅，一摆落条脷，个人醒晒嘅， 真系噶， 系啊！你唔好学。 嗰啲鹹蛋嗰啲咧，係正嘅，我都覺得。但係如果你話我嗰啲 comfort food 咧，就係可能平時好想食，但係有時又覺得貴啊，或者可能等一啲特別嘅日子先去食啦，咁樣嗰啲啦。 魚子醬咁嗰啲啊？ 可能食啲壽司啊，或者食啲日本嘢啊，即係靚啲嘅日本嘢咁樣咯。但我知道好多人啲 comfort food 咧，都係可能係啲煎炸嘢咯，唔知點 煎炸嘢， 係 朱古力。 系 你咧， 我都系食嘢，又系好多嘢都想食，拣咩都塞晒落口嘅，即系明明自己个肚咧已经饱啦，都会拣塞嘢落肚咯，好想食嘢咯。咁同埋就系会中意睇海啊，我好似讲过一次嘅，好中意睇海嘅。 系咯，咁我俾你继续浪漫嘅，因为唔系我屋企住得远唔远先，即系搭车去嘅。 内陆噶，住上水嘛。 讲内陆啊，内陆香港嘅内陆嗰度住， 香港嘅内陆区。但系咧，因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跟住之后望住个海咧，跟住听住嗰啲声咧，你会个人 舒服啊，舒 系啊，你仲要望住个天啊，如果你日落啊嗰啲嘅时候咧，你真系会咩都唔记得晒。 唔系呢个其实都系有一个即系吊诡嘅，即系我哋要买有海景嘅楼宇，其实好贵噶嘛，咁样咁嗱，即系如果我哋唔开心，我哋想望海，但如果你真系用好多钱去买一个咧海景嘅楼宇，其实系好大压力噶。到时咧一边又好大压力啦，经济压力啦，但一边又好舒缓啦，都即系真系要有咁点讲啊，有咁大嘅胆弱咧，你先至可以成日都即系成日可以去到睇海啦，系嘛？你屋企啊有海景啊咁样咯。不过有海景嘅地方通常都好潮湿嘅， 系 啊，你要买定一啲好 heavy duty 嘅抽湿机。 系 咁啊，但系如果 同埋打風都好麻煩 嘅，係啊，未曾有錢買個海景去舒壓咧。但係呢期咧，發現好多明星啲屋企咧都曝光啊嘛，因為大家都係家居啊嘛。哇！呢個又三千尺，嗰又四千尺，嗰又八千尺咁樣咧， 係好羨慕啊！ 有啲話有 lift 添㗎，好誇張㗎。 係 啊，我聽過。 我哋講緊香港喎，佢哋喺香港㗎嘛，仲要 係 真係好誇張。 係啊， 係啊，咁但係咧如果未曾有錢咧去即係安置自己喺一个咁舒适嘅环境或者咁舒缓嘅环境，我哋都可以试下咧，即系讲下笑话啦，或者夹硬搵人讲个笑话啊。 系， 所以今晚咧，我会逼大家咧讲， 你会讲笑话， 我会率先嘅， 系 因为我发现呢一排香港人都好大压力啊，咁啊，咁但系咁点啫？即系大家互相讲翻啲同样嘅事情，都系互相繼續去點講啊？延長嗰個痛苦個 loop 嘅啫，咁中間都要唞下氣噶嘛。咁我覺得講笑話咧，都係一個舒緩嘅方法嘅， 幾勇敢嘅喎！即係同人講話，我準備要講笑話啦，咁樣其實都幾大壓力噶。 所以我今日做咗 research， 我都係準備講笑話，但係呢啲笑話咧。就唔係我作嘅，所以如果唔好聽，咁唔關 你事啦。 如果你覺得好聽咧，我就會話俾你聽係出處。咁我先 throw 第一個出嚟先啦 ，throw the party 啊，好緊張啊，阿莫你好著弱啊個眼神， 因為咧真係嘅，我覺得 係啊，呢期好耐冇笑過， 好耐冇笑過啊。 好，第一个咧就系讲呢个打猎嘅，咁可能对于香港人嚟讲，打猎比较遥远啲，我哋要想象我哋系西人，一变咗西人， 西方国家嘅人 轻松晒， 系呢个咪笑话？ 打猎系笑话，佢话咧就有两个咧，你都系西人啊，打猎嘅人啊吓，咁啊就去咗呢个树林啦，咁突然间有一个咧就晕低咗。 咁又冇即係佢冇呼吸嘅跡象啦，而且仲眼瓊瓊咁樣啦。咁於是另外一個就打電話啦，嗰邊就唔係999噶嘛，嗰邊911噶嘛。咁佢打電話911啦，咁911就話有咩幫到你啊？咁樣佢話：我驚我個朋友咧。佢依个死咗，我而家点算好啊？咁、然后嗰个狗咧就同佢讲：嗱，呢个冷静。嗱，首先咧，佢系咪真系死咗啊？咁跟住嗰个抽筋嗰个嘢，嗰个猎人就：咁你等一阵啦。突然间，砰！听咗一声枪声，咁跟住佢就同狗咧讲：佢而家真系死咗啦！咁样， get 到笑咗啦，要系嘛？呢、這个系已经系笑位啦。 咁呢个 joke 咧，即系呢个笑话咧。就是被呢一個讀者文集就譽為咧係2002年最好笑的網上笑話， 竟然 我覺得紅豆冰個故仔好聽啲喎， 係咪啊？ 你要咩事啊？ 紅豆冰，咁你嗱整首歌翻嚟，你整紅豆冰先。 2, 3, 5, 6, 7, 2, 3, 5, 6, 7, 逐栋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便温暖，没有家私的家里，一起跳舞。 梁咏琪《一百层楼的家》， 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讲笑话嘅，即系我哋系讲咧笑话，同埋讲咧笑话其实系咩嚟嘅。咁其实今晚做节目咧，应该咧即系不过公司唔俾啊，应该饮住啤酒。 咁我哋其实都好危险嘅，可能会讲一啲真系 真系笑话 嘅笑话，但系又真系好笑嘅、 哦。我 cut 咗嗰啲噶啦，一阵我哋会研究咩叫低级笑话嘅。咁啊嗱，我嚟咗两个先到阿莫莉啊， 好 啊，莫莉你搵唔搵到你头先嗰个 搵到啊？ 嗰、 啊 那个我头 先 我明先 已经答案嚟噶啦， 冇讲住系， 讲住 唔记得噶啲人听完直直歌， 系香港人记咗好，系一二三开始， 系啦。咁啊嗱呢一个咧就系动物笑话啦。咁大家有冇睇过嗰、那个系咪叫个树熊嗰个唔叫 Zootopia 嗰套 系 Zootopia 系系树懒系咪？ 系啦，咁大家可以想象咧，即系有啲动物好快，但系有啲动物咧真系好慢。咁话说咧，有一日咧，哎呀，我未讲先笑嗰啲大忌啦。就有只龟，嗰只龟咧就过马路嘅时候咧。就被两只蜗牛打劫啊！ 系， 我都真觉得好笑啊！ 两只龟， 有一只龟过马路， 俾两只蜗牛打劫。 一只龟过马路，俾两只蜗牛打劫。 系， 幻想一下， 但系你幻想一 情景，想笑个画面， 系咁已经想。你如果你睇 Zootopia 嗰只树懒咧，你已经觉得系好紧张，俾人打劫。应该好紧张。好啦，咁跟住咧，警方咧就出现啦，即系佢即系报咗警啦，然后就问嗰只龟发生咩事啊？发生咩事啊？咁然后只龟就同佢讲：我唔知道啊，发生得太快啦。咁呢个就 animal jokes 啦。哎，得啦，你哋都有啲笑啦。OK。我另外一个 你完咗 完咗啦，笑完啦你哋，有好，仲有另外一个，但系呢个咧就都系动物嘅笑话嚟，但系你要有少少又系西人嘅 culture， 因为系英文笑话嚟，同埋都对某啲宗教咧有啲认识咁样，你哋知唔知道这个牧师啦、神父啦，同埋佢叫 rabbi， 即系犹太教嗰啲咧，即系大顶黑色帽喺中间嗰啲咧，佢哋嘅分别啊？ 唔知 道，即系咁你牧师咧就系基督教啊嘛，神父天主教啊嘛，咁犹太教咪就系嗰个大顶帽嗰啲啦。咁、 okay. 但系其实佢哋都系即系都系信同一个神嘅，不过有啲咧就比较着重即系耶稣啊，咁有啲又加埋圣母玛利亚咁样啦。咁呢个唔系重点嘅。咁但系你知道即系香港都有基督教学校同天主教学校。 系 嗱，咁所以起码你识到两个先啦。 我识圣经玫瑰经。 咁你系天主教喎，即系 天主教玫瑰经。 玫瑰经 系天主教，又识圣经。 咁所以咧就嗱呢个我想 听过就 啲咩咧？就你有时要明一个笑话，或者你笑到啦，你叫点解要明嘅笑话啫？其实佢又唔系教科书嘅，即系你唔明你就笑唔到噶嘛。你都要知道背后嗰个 culture 咯。咁咧就话说咗就有一个牧师，一个神父啦，即系基督教牧师啦，天主教神父啦，同埋一个犹太教嘅叫 rabbi 啦吓。咁咧佢哋咧就睇下佢哋边一个嘅工作系比较容易啲，即系容易啲去点讲啊？去 preaching 啊？去去佢叫咩传播啊 吓， 咁即系播道啦，佢哋叫咁咧，咁佢哋咧就同时咧就拣咗约埋咧就去一个森林度，或者大家咧不如搵一只熊啊一齐，即系各自搵嘅，可能个森林有好多只熊，咁我哋咧试下咧边个咧最快咧可以咧即系到到咧嗰只熊咧就信我哋自己即系本身 represent 个教咁样啦，咁啦，跟住嗰啲内容咧，可能你哋就要对于个宗教啲理解啦。咁跟住嗰个天主教嗰个咧，神父咧就好快就出咗嚟咯。我搵到只熊啦，佢信咗我啊！我就系读咗个圣经俾佢听啦，然后咧我已经约咗佢下个礼拜咧出嚟咧领圣体噶啦，俾即系你知领圣体系俾嘢佢食啊，俾酒佢饮咁样啦，咁样。咁跟住咧，嗰、那個基督教嗰、那個嗰、那個牧師咧，佢話：我啊都喺嗰個河邊嗰度揾到只熊啊，佢都 OK 咗啊。咁咧就 因為在河邊咧，我好快咧就同佢領，即係佢叫浸洗咗啦咁樣啦，即係好似嗰啲浸信會啊 baptize 咗啦，即係揾啲水濕下佢，搞掂咗啦，我都咁樣啦。咁跟住咧就輪到猶太教嗰位 rabbi 咯，嗰個 rabbi 咧出嚟嘅時候咧就係成身俾人打到，即係俾啲熊打到咧，即係損曬啦。咁跟住咁啊牧師同埋神父問：咁點解你會搞成咁噶？你對著隻熊做乜？對隻熊對你做乜啊？咁佢話：其實咧，我都係跟翻我哋個教會即係個做法啫嘛。我咧係幫佢咧做割禮啊，所以佢就打翻轉頭。咁样，咁呢个咧，呢、這个 joke 笑唔笑得到先？ 笑到，笑到， 系啦。咁呢个 joke 咧就系、是、被选为咧呢一个2010年咧读者文集嘅最佳嘅笑话嘅、 哦。我明啦，因为读者文集啊， 吓系咪 要有啲 高啲、 气质啲嘅， 有气质嘅笑话。 我轮到你啦， 我嗰啲烂 gag 嚟嘅，摆到明，同呢个读者文集完全唔同。我觉得你哋都唔笑添啊！头先好啦。我问你一个有一个故仔， 我听过噶啦，你问 系咪啊？但系未听过。嗱，有一日绿豆国同红豆国打仗，咁啊好啦，咁啊红豆国又派啲乜嘢去打绿豆国啊？头先讲个答案噶啦， 你真系讲答案，红豆兵啊， 系啊， 咦你调转都得噶，不过冇咁 红豆兵或者绿豆兵，因为话红豆国派人去打绿豆国啊嘛。 咁如果你就问绿豆国派啲咩过去，咁就绿豆 系啦，绿豆兵咁样啦，跟住仲未完噶，好啦。咁啊，佢哋兩個就即係兩邊啲兵就打到哇哇咁啊，好高昂啦。跟住之後咧，但係佢哋咧啊，突然間又中途嘅時候又開始大家見到大家咯。 嗯。 咁邊個出兵先咧？咁啊，有人發號施令噶嘛。 係。 咁講咗句説話之後咧，衝啊！咁樣就過咗去啦。咁佢講咗個咩説話？ 都係嘢食嚟嘅。 都係嘢食嚟嘅，係啦，甜品嚟嘅。 冲个奶茶 唔系，好开股红豆糕，跟住就冲啊，快打佢啊！ 喂，咁如果系咁，我呢个都 OK。如果课小学生 系咪仲有？ 仲有噶， 系啊， 系啊， 仲有。 跟住之后好啦，头先咪讲咗个人发号施令，跟住啲红豆即刻冲过去打绿豆嘅。好啦，咁呢一个指挥官叫咩名啊？都系嘢食嚟嘅。 红豆 沙都系甜品嚟嘅， 红豆沙唔系 雪糕嘅红豆冰啊，因为佢系讲糕嗰个嘅红豆冰啊，真系你觉得好笑咪得？ 唔系我专尽量脚控低下啲笑，点解唔好笑啫？ 我以前听嘅时候我都觉得好笑噶，系啊，跟住我可能听咗好多次之后，我而家觉得唔好笑。 呢啲系小学部嘅笑话。喂，如果你讲起呢啲，讲起呢一个咧，其实我预备咗个系差唔多嘅同一种类嘅。佢有一日咧，有一个记者就访问咧，即系一嚿冰块吓，问佢毕生嘅梦想系想做乜？咁啊，冰块咧就同呢个记者讲啦：我好想退伍啊，因为我做咗冰好耐啦。 呢个好笑，呢个好笑。 好啦，去哥。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人，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仍有我痛恨，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唱 有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情爱几多人转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剪隔也不信任，仍埋藏自感，若你慢过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走人。 听日邓小巧嘅《与人同行》啊，时间嚟到晚上嘅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考评局委员会开会商讨文凭试历史科试题事宜，委员会同意全力配合教育局检视拟题机制。至于有关考题的废存，由于涉及的因素较多，局方要详细探讨处理方案，作出审慎和适当的安排。如果有定案，将会尽快公布。并非考评局委员会委员的课程发展议会，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历史委员会主席刘志鹏批评题目的设题用语和提问方式是技术、专业和操守有问题，赞成取消试题。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说，如果考评局取消试题，要考虑如何避免影响考生评级。有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话，如果考评局取消试题，将会提出司法复核，并且申请禁制令。十五名民主派人士分别被控在去年八月和十月的反修例游行，涉及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的罪名，案件下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十五名被告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立法会议员杨森、李卓人、吴凯仪、梁国雄、欧诺轩等。各被告表示明白控罪，案件押后至六月十五号，等待控方索取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的文件，全部获准保释。保就业计划下个星期一起接受申请，当局话申领的雇主必须承诺今年六月至八月的资深雇员人数不能够少于今年三月的雇员人数，工资补贴金额必须全数用于雇员工资。如果雇主被发现雇员人数少于三月，当局公布计算罚款方程式。政府简介的时候提及的两个例子，罚款金额都少于补贴总额的一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不认为雇主会以小博大。获委聘为计划代理人的罗冰涵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就说，会抽选部分申请作审核，有需要的时候会到公司了解。中国商务部宣布，听日起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大麦征收 73.6% 的反倾销税和 6.9% 的反补贴税，为期五年。商务部说，2018年11月19号和同年的12月21号决定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大麦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调查机关裁定澳洲进口大麦存在倾销和补贴，令国内大麦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因此决定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澳洲贸易部长对中方的决定深感失望，强调澳洲向中国出口的大麦并没有提供补贴或者倾销。道琼斯指数是报243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37点，升7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47，瑞士法郎0.97，加元1.402，人民幣7.111，英磅對美元1.218，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1.98美元，賣出1742.93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同狂風雷暴。聽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天氣持續唔穩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猴仔呀，喂，唔好听歌啦，掹走个耳筒佢啦。 吓，点解啊？ 有雷暴警告啊，唔好带一啲高度传电嘅用具啊，例如耳筒。 仲有啊，你戴翻顶帽啦。 点解又唔戴得啊？ 你睇个头遮到咁长咁尖啊，闪电嗰阵啊，分分钟导电噶。 头发都有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工作有妥善安排，雇员安全又安心晒。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星期一晚的敏感时刻，今晚敏达人在直播室，莫莉和 Kitty 都在直播室的，我们今晚就讲笑话， 是啦，今晚就会是比较多份量的笑话， 总有一个中瓜， 你们都笑了一点， 还有小时候一定是小朋友一定是讲笑话烂剧的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讲的东西给你听，跟住就哈哈哈就会笑好耐噶咯， 系啊， 因为 细路仔系揾嘢笑， 系啊，跟住因为咧，我哋之前上两年啊，上年纪啦，跟住之后咧，楼下浸会咧咪有间幼稚园嘅，两年前到啦，跟住我哋成班咪成日一开完会落去饮咖啡嘅，跟住饮咖啡嘅时候咧，隔篱就有两个小朋友幼稚园嘅，佢就会啊姐姐哥哥讲个笑话俾你听啊， 佢好中意， 系啊，跟住我哋听即系估唔到啦，佢就好开心噶啦，系啊，跟住好多笑话，但系啲笑话即系冇乜逻辑嘅笑话。我最记得其中一个就系、是，譬如话，日本好中意用三嘅电话，知唔知点解啊？咁咯， 好中意用咩啊？ 用三嘅电信公司电话，知唔知点解啊？咁咯， 点解啊？ 安倍晋三啊，咁就笑好耐啦。 同埋佢哋好多咧都系自己作噶， 系啊， 即系自己谂出嚟， 系啊。 咁所以你话唔系好明佢笑咩咁样都唔紧要噶。 佢有人笑咪得咯。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都几有创意嘅细个讲。 同埋见到佢哋嗰种开心，你都忍唔住会笑噶。 喂，唔知咩时候开始咧，我哋做人冇咁好笑咯。即系以前细个，我都系翻学咧，尽量咧即系搵方法咧笑嘅，有时笑到啲同学都唔知。我笑乜嘅，咁但系咧大个咗咧，多责任咧，或者多咗烦恼咧，你真系冇咁得闲咧去揾嗰个笑点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喺心理学上嚟讲咧，即系幽默啊，或者系你能够笑得出咧，都系一个咧即系对你情感嘅保护机制嚟嘅。即系打个例子啊，即系譬如人哋话哇你呢班好肥啊，哎呀我大只啫，咁即系如果你识咁样，你就可以咧就卸咗啲嘢。如果你真系冇咗嗰个幽默感咧，你就会 我哎呀，我真係好肥啊！唔得啦，我要減肥。我人人都咁樣講我，係咪好唔靚啊？咁樣咁你就冇咁容易卸咗你個情感嗰、那個， 轉咗個死胡同度啦。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即係人生入邊咁多即係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啦。咁如果有啲幽默梗咧，都可以頂，即係頂下噶嘛。咁、嗯、啊，根據呢個弗洛伊德咧，其實咧佢都有研究過咧呢個笑話嘅。佢喺1905年咧就寫本書，佢唔係寫本，唔係出本笑話書，佢係出本研究笑話嘅書。你估好唔好笑啊？你？ 应该唔好笑啩， 梗系冇笑啦， 好认真噶嘛， 好认真。嗰本书叫《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啊，即系话系讲笑话同埋呢一个潜意识嗰个关系嘅，即系点解你会笑咗？你笑啲乜嘢咧？咁样即系好简单讲嘅，譬如有一啲我哋叫有色笑话先，有味笑话先啦。 嗯嗯， 你其实调翻转，你讲俾啲一年班学生，佢唔识笑喎。 嗯， 系。即但係調翻轉，你個頭先我安培俊三個咧，你講俾啲即老人家聽，佢哋可能又唔識笑嘅，係啦。咁所以佢就去研究啦。咁啊，弗洛伊德咧就係話呢個即幽默感其實喺我哋嗰、那個呢、這個 social life 咧，喺呢個社交圈入邊咧，佢佔咩地位啦？咁而且佢仲研究埋當時咧，佢身處嘅環境就係呢個維也納嘅社會啊嘛。咁、 嗯、 佢就會研究埋點解啲人會笑呢啲嘢咧，笑嗰啲嘢咧。咁啊，佢亦都咧就好深入嘅，佢就會分辨咧呢個 jokes 啦、humor 同 comic 呢三樣嘢，即係笑話啦、幽默感啦、comics 啊，我諗都係叫滑稽啊咁樣啦嚇。咁、但係喺呢度唔講啦，咁我哋就統稱咧佢就叫 sense of humor， 嚇、即係無論你係講笑啊，有少少幽默，你會點分咧？幽默同埋 滑稽 嚇， 幽默同滑稽啊， 係啊，你會點分咧？ 我覺得幽默好似高級少少咯，即係可能隱藏啲嘅嗰個感，即係嗰個笑位，即係要 get 嘅。但係我諗 comic 係即係比較外露啲，即係好明顯 踩燒皮跌落地啊， 係啦，就做出嚟引你笑噶啦咁。 係啦，咁啊，阿弗洛伊德咧，佢除咗即係寫本書入邊咧，佢入邊研究呢個幽默感同笑話咧，佢咧仲想做一啲解釋啦，或者係一啲預測啦，即係話邊啲人會多啲幽默感啦。啊，同埋佢哋会笑啲乜嘢啦？咁同埋咧，其实咧，喺心理学上嚟讲咧，幽默感咧都系你其中一种嘅性格嚟噶嘛，性格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啊，啲心理学家咧都会用一啲嘢咧，就系尝试去量度你嘅幽默感嘅。咁啊，曾经有啲研究都话咧，幽默感咧同埋你人生嘅满意程度啊。即系你做人生胜利组同你嘅幽默感咧，系一即系系一个点讲系会互相有关系嘅，因为系一个 good predictor 嚟嘅，即系你有幽默感就好大机会咧，你个人生会爽啲嘅。咁跟住落嚟又系讲笑嘅时间啦，跟住落嚟咧 咁突然嘅 讲咁唔系好闷噶嘛？我真系攞阿弗洛伊德嗰本讲关于笑话嘅书，又唔系笑话出嚟讲咩？我哋讲翻两个咧就是。令你会心微笑嘅笑话先，咁你哋都有揸车噶嘛？ 系， 咁咧就不过可能你唔知道外国嗰啲啊，即系你未必喺外国个揸车啊。Kitty 喺外国揸车未？ 我冇啊， 吓冇啊 ，OK。咁佢呢个咧系即系我哋叫系即系一问一答嘅笑话啦，就系外国嗰啲油站咧，啲厕所咧成日锁住嘅， 系。 咁你估点解？ 但真系成日锁住噶。 要问佢攞锁匙嘅， 我唔想俾人去咯。最近啦，因为佢唔想清洁个厕所。 哎呀，好接近啊！嗰、那个 真系噶， 嗰、那个即系其实有啲咧就系即系一句话，即系点你估你估阿莫莉点解成日着短裙啊咁样啦？哦、你估点解阿 Kitty 咧成日着短裙啊？咁其实有一句答即系。希望大家 reach 到嗰一句点讲啊？那个 answer， 咁啦，咁佢就话：点解啲人成日锁住个厕所？哦，因为佢惊有人帮佢清洁啊嘛。即系其实就系串佢嘅，啊，即系呢一个系一个会心微笑嘅一个一问一答，然后得到一个叫 sarcastic 啦，即系嬉笑怒骂啊，或者系串人啲啊。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比较长啲啊。呢、这、一個 structure 啊，我哋睇下，即係頭先嗰個係一問一答啊嘛， 係 呢、这個就好啦。咁咧就有一個人咧，佢就見到咧有間屋，咁啊出邊有個牌就寫住咧 我呢度咧会买一只会讲嘢会说话的狗， 嗯系 吓，即系有仇咁样啦， 嗯， 咁跟住佢就入去咯，咁跟住佢就同只，即系真系见到只狗啦， 嗯， 咁跟住佢就问只狗咯，哇，你真系会讲嘢啊？ 我会， 咁跟住佢话，咁你人生做过啲咩嘢啊？你会讲嘢？哇，我人生真系好丰盛嘅 ruff。跟住我爬过呢一个阿尔，即系阿尔卑斯山啦。我喺呢个阿尔卑斯山度咧，我救过嗰啲即系雪崩嘅受害人啦。 嗯， 跟住我又试过去伊拉克嗰度打仗啦。跟住咧，我而家咧就喺呢度退休啦。 嗯， 咁跟住咧。這個即係呢個入去想買狗的人覺得哇好驚訝啦，咁跟住咧佢就同嗰個狗嘅主人講：我點解你要賣咗呢只狗啊？呢只狗人生咁豐盛，佢真係好不可思議嘅嘛，即係好狗嚟噶嘛，點解賣咗佢啊？咁跟住嗰個那個狗主就同佢講啊，佢吹水嘅啫，其實佢咩都冇做過嘅咁。講完啦，冇噴出嚟啊呢個。 都唔係嘅，咁即係佢一隻好識講嘢嘅狗咯， 係啊， 係 好識吹水嘅狗。 嗱呢、這個咧就係佢嗱，如果講個 structure 嚟講咧，即係陣會我哋會再講下，即係笑話咧就其實即係應該有一啲結構噶嘛， 嗯， 就係、是有個 build up 啦， 嚇， 然後有個 punch line 嘛， 係 啦，咁就。第一個咧就佢主要就話係啊嗰啲頭先我講嘅第一個係啊嗰啲油站鎖門啊，因為驚有啲人入去做清潔啊咁樣，咁嗰個 punch line 係會強啲嘅、 嗯， 而這個呢個咧就係佢個 build up 好強咯，但個 punch line 就唔係好夠咯。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再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算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醉头，闲谈欢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再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认证，夜幻想可一天看懂，这是一更改。 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人带了几多自记起，期盼逆转当天那出戏，来日会怎么 听过由 Kenny 关智斌的新歌，希望藉着这首歌多谢一路以来帮过他的人日月。直播室啦， 系咁啊！头先讲两个咧，应该令你失望嘅笑话啦。咁但系咧就系爱嚟咧系示范咧笑话应有嘅结构嘅。 系 咁就系、是、第一咧，佢应该有个开头啦，就 build up 啦。就例如有一日，一块面包同埋一个肉包咧就喺度打交咁、样，咁就有个开头啦吓。 肉包系咩？ 肉包即系将个斋包、 肉包、 菜包咁啦吓。你其实讲乜都嘅，面包咧同埋条香肠喺度打交，即系你讲乜都得嘅，唔关事啦。咁你有个开头，咁然后就你有个 punch line 啊，就系个笑点啦。我讲唔到，接唔到落去嘅，接唔到个面包香肠同埋面包嘅呢、這个头先一个 example 嚟。咁呢个笑点咧就系一个意想不到嘅，咁咧有时咧甚至系同呢个现实完全相反嘅情节啦。总之你估唔到咧，你先会笑啦。估到你通常会懒快咁讲出嚟啊嘛，咁就讲笑话嗰人好冇瘾啦咁样啊。咁咧头先即系播歌之前嘅就有一个就有钱就冇后，一个就有后就冇钱啦、但系跟住我拣咗呢个咧，我觉得真系几好笑 的，系咪有钱有后啊？呢、這 个呢个真系有钱有后。话说咧，有一个女人，佢咧就系、是、即系二十零岁啦，就好不幸咁样有心脏病。咁跟住咧，佢就喺呢个病床上边，咁就就被施手术啦吓，咁啊救翻佢嘛，啲医生要。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就见到上帝就企喺佢侧边，佢就问上帝：我会唔会死噶？跟住上帝就同佢讲：放心啦，你起码咧就有35岁嘅，起码活到35岁嘅。咁跟住嗰个女人咧知道，既然咧我可以活到35岁咧，咁不如我就点讲咧，执下自己啦，吓咁跟住佢咧就喺即系未出医院，即系未因为呢、這、一个心脏病手术吓就可以出院嘅时候咧，佢就要求咧整埋容啦咁样啦，咁首先咧佢就隆胸啦，跟住就抽脂啦，跟住就整埋嗰啲而家佢兴嗰啲叫巴西式嘅 pat pat 咧，知唔知啊？好突， 总之好翘嗰啲啦， 系好翘嗰啲啦。跟住植埋发啦，然后咧就封埋唇啦，咁然后就好靓好靓咁样咯。咁跟住咧，佢整完容之后就出院啦。咁但系咧，佢一行出医院嗰条马路嘅时候咧， 就撞 到意外，就俾架救伤车撞死咗啦。好啦，咁终于佢就去到天堂咯。咁佢就同上帝讲啦，佢有啲嬲啊。哇，你又话咧可以活到35岁嘅，我而家25岁咋，我就死咗啦咁样咯。即系搞错啊你。咁跟住上帝仲同佢讲，其实你真系会活到35岁噶。咁你睇下点解我而家会死啊？佢话：但系你都整到我唔认得你 ，sorry， 我认错人啊！咁 呢个好笑，呢个真系好笑，呢个好笑。 系咪开始 get 到咧？讲笑话嘅一样就系呢一个 build up 嘅， 系 咁即系嗱，我哋再分析下呢个笑话，佢由置诸死地，跟住而后重生，咁啊包括咗一个危机啦，心脏病，然后就一啲大家好即系好 amazing 嘅即系整容过程啦，你 build 到最多，你乜鬼都整晒，然后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你即系因为你谂住佢活到35岁啊，咪中间梗系有啲嘢嘅，咁但系你都可能会估到，佢应该活唔到35岁，应该系会死，但你估唔到点解佢会死啦？ 个原因系咩？ 咁其实佢抵死嘅地方就俾我觉得两个啦，就系俾呢个救伤车整车撞死，啲好不幸啦。但系然后呢个上帝话佢死嘅原因系因为真系佢整到 唔认得 咧，呢、這个都系几抵死嘅咁样。好啊，咁讲讲笑话咧，其实咧 心理學上嚟講咧，好犀利。我哋講下笑話，講心理學。咁好多心理學家咧，佢哋都嘗試下咧去量度幽默呢樣嘢嘅。咁、原來咧，即係 有得計嘅，真係 係有得計嘅。原來 即係呢個好笑啲咁樣係嘛？ 佢有啲 measurement 方法啦。咁、其中即係有成60多种添嘅，但喺度我唔講咁多啦。即係佢係 measure 你嘅幽默程度啦咁樣，但我諗咧，其實都會有少少因為你嗰個 culture 你嘅文化影響嘅。咁但係咧有一種覺得measure 你好唔好笑係比較容易啲嘅，因為咧喺心理學這個 discipline 入邊咧有一樣嘢叫 FACS 嘅，就係睇你個面部表情嘅一系列嘅 system 啊，佢叫 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啊，即系睇你系眯眯住笑啊，定系笑到见牙唔见眼啦、啊，咁佢就有一个 system 喺度嘅，咁咧就如果你笑得大啲咧，佢就会觉得啊，你应该系感受到多啲嘅幽默感啊咁、样咯，咁因为原来笑即系 laughter 呢样嘢咧，佢都可以分。即有分類嘅、哦，咁首先佢點樣分咧？佢嗰、那個分析咧就係、是、第一，你笑嘅強度啦，即係你眯眯嘴笑啊，定係捧腹大笑啊，定係前仰後翻啊嗰啲啦。第二咧就係睇下你個呼吸啦，即有時真係笑到眼淚水都飆埋啊，或者你唞唔到氣啊咁樣噶嘛。咁第三就睇下你當時嗰個情感啦，即係你係比較冷靜咁笑啊，定係有激烈啦、啊？咁仲有第四咧，就可以睇下你嘅笑聲嗰、那個那個 key 啊，你係笑緊呢個 C sharp 啊，定係笑緊呢個 A minor 咧，係好高音咁樣咧？咁不過咧，原來咧，即係頭先係講下分析，即係笑呢樣嘢啦。咁但係笑亦都有好多種類嘅，即係唔同情況啊，或者係唔同原因咧，你所以你会笑嘅。咁一阵间咧，我哋可以翻嚟讲下咧，有10种唔同嘅笑啊。 他静慢在写信，问安的信。人话大战结束了，谁人未死早回来？传闻话同僚亦曾在那战地找到你，泥泞内似无生气，唯独他始终不信等你。常有个他。想你正在某片地悠然地呼气，愿你那天未先死，静秋一晚回来一起，这盼望很悠长，大概应该结尾，不过未。却不老，维持在初恋时期，年和月人浪漫全部会变异，不等你，谁人又会这样等你？又像他天天写信给你，常有个他。想你正 来或许晚了十个十年，仍然未死。 侧田命硬的初稿十五年之后呢物归原主啦，有 Janice 卫兰的他整晚在写信，时间来到十一点钟， 收73.6%的反倾销税以及6.9%的反补贴税，为期五年。商务部说2018年11月19日和同年的12月21日決定對原產於澳洲的進口大麥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調查。調查機關裁定澳洲進口大麥存在傾銷和補貼，令國內大麥產業受到實質損害，因此決定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澳洲貿易部長對中方的決定深感失望，強調澳洲向中國出口的大麥並沒有提供補貼或者傾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492点，升8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49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42，瑞士法郎0.97，加元1.399，人民币7.11，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0.71美元，卖出1,741.67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你知唔知 CIBS 系咩？ 我知系可以开麦做自己嘅电台节目。 我知系俾香港人发声。 I know it's for ethnic minority。 我知系唔止我哋视障朋友有参与，人人都可以参与。 香港有个开麦机会叫 CIBS， 有个广播平台叫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1、32季节目接受申请，上 CIBS.RTHK.HK 网上填表啦。 截止日期6月18日下昼5:30。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t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8分啊，继续星期一晚的敏感时刻。 是，咁一嚟嘅咧，又讲个笑话先啊。 系， 好大压力啊。好啦，医生就问小明，小明真系最受欢迎嘅笑话明星嚟嘅。 系， 咁啊，医生问小明， 如果咧我将你一边嘅耳仔割咗咧，咁你会点啊？咁啊，小明就话：咁我就会听唔到嘢咯。咁跟住医生又问小明咯：咁如果我将剩翻嗰边嘅耳仔都割埋咧？咁啊，小明就话：咁我就睇唔到嘢噶啦。咁啊，医生话：吓，点会啊？我割你耳仔啫。跟住小明就话：咁两只耳仔都冇噶，我戴唔到眼镜噶。 哦，诶，呢个都 OK 喎， 呢个 OK， 呢个 OK， 系啊 ，OK， 好啦，咁啊，多谢你哋嘅。 呢个同整容女都 OK， 笑嚟回报啦。咁啊，头先讲话其实笑都可以分种类嘅，因为你笑嘅原因啊，或者场合啊，或者你心态啊、动机啊等等啦。咁啦，希望你刚才嗰啲咧，就唔系咧嗰啲叫 actic laughter， 即系嗰啲系因为要社交仪容方面就笑啦。咁样呢啲其实我哋经常会有嘅，咁就即系如果我嚟讲啦，可能 Kitty 会好啲啊，或者系望咧你哋做 MC 嘅时候咧。个心入边好惊嘅，咁但系你就要将嗰个惊化解咗佢啦，咁然后就系会挤起一个笑容啦，咁呢个系最容易去过骨噶啦，咁另外一种笑咧就系叫有传染性嘅笑，咁呢个我会喺咩情况咧发生咧？就是、我见到啲网上嗰啲片咧，啲 B B 仔笑咧，我就会笑噶啦， 系 有阵时你唔知有冇睇过条片咧？有 B B 仔咧个爸爸咧。喺度撕一啲纸啊！有啲人对于撕纸咧，即系、 哦、 你明唔明我讲啊？系啊，系唔系撕纸咪拉人？ 系啲烂啲纸嗰啲， 系张白纸撕咗咁样，可能中意听啲声嘅，同埋佢哋觉得可能有啲高频，佢哋觉得好骚好样咧。个 B B 即系笑笑到咧，咁样我觉得好可爱啦。咁呢个就我觉得一个传染性嘅笑咯。咁同埋其实呢个真系会存在。我觉得譬如睇睇喜剧先啦，如果你去戏院。如果嗰場咧係即係小貓三四隻，即係講冇咁好笑。但如果你睇到嘅即係座無虛席嘅一套笑片咧，咁又會覺得好笑啲喎，好似熱鬧啲咁樣。 呢、這個我都有試過，我記得我係好耐之前咧網上面睇過一條片咧，咁係啲人覺得好笑擺上去啦，就係、是、有一個德國嘅即係新聞報導員嚟嘅女人嚟嘅，咁佢就好似我哋平時即係睇即係食飯睇新聞天氣報告嗰啲啦，咁佢報報下嘅時候咧，即係講講下，咁後面其實可能係我估應該係本身係錄報警或者有啲 projector 打啲嘢出嚟噶嘛，咁就打錯咗，就好似打咗個男人啦，唔知食緊嘢，總之打咗啲奇怪嘢出嚟啦，咁但係佢係 live 嘅做緊，咁佢咧就冇好保持淡定地，即係當冇嘢，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即係新聞報導員嗰啲咧都即係處變不驚咁樣噶嘛。即系有只曱甴飞咗埋个嘴度都可以，即系完全冇嘢噶嘛，系啦。咁但系嗰个嘅天气报道员咧，就一见到嘅时候咧就失笑啦。咁但系你知道咧，即系拍着咗嗰个掣咧，你系收唔翻噶。可能佢自己都唔想噶，即系可能报紧边一度多云咁样，一见到嘅时候咧，咁跟住就笑啦。跟住笑笑下嘅时候咧，佢自己就控制唔到啦，开始咧。佢系连个仪态都冇埋，即系喺度揞住个肚系咁笑啦。咁系好长嘅成段，你唔知点解佢可以笑咁耐，即系越笑系越激烈嘅。咁我睇嗰条片嘅时候，系睇到后来咧，我都要跟住佢一齐笑。 哦，你俾佢感染到 系啦，俾佢感染到，我就唔系觉得嗰、那个即系影错咗个男人出嚟好搞笑，而系我觉得佢嘅反应好好笑咯。 同埋有一啲咧比较地啲嘅即系会跟住佢笑啊，就系、是、咧有好多无论综艺节目或者点都好。啦，佢加好多罐头笑声落去。 哎，你讲咗啦，呢个系我第九个想讲噶，即系 candid laughter 啊，咁样啦。 系啊，有阵时我系因为嗰啲罐头笑声而笑，即系哇咁假嘅笑声，跟住我就笑。 啊，呢、這个都系其中一种笑嚟噶，系啊。 咦，咁其实做栋笃笑啊嗰啲，加呢啲罐头笑声 有帮助 噶，有帮助， 有帮助噶，系啊，有帮助噶。咁啊，好啦，另外咧就系你紧张嘅时候笑啦，系啊。咁啊，有时我哋见到我哋啲访问家。嘉宾咧，其实我哋都唔系好凶恶嘅，但系佢都会惊，即系自己讲错嘢啊，食螺丝啊咁样咧，佢都会好礼貌地笑咗先嘅咁样，可能笑，可能心理学上嚟讲都系好噶，即系帮你去正面面对嗰样嘢啊嘛，吓你冇可能系喊住做访问噶啦，你梗系笑住做噶啦。好啦，咁啊，另外就有啲叫 belly laughter， 即系笑到咧，即系佢真系中文就系捧腹大笑啦。咁你系真系真心觉得好笑嘅。咁仲有一种笑咧。就是咧，即系你忍住，即系我觉得都几好，即系你能 忍住唔敢笑出声嗰啲笑， 嗯， 即系譬如我哋 焗蟹啦， 系、嗯、啦，我哋讲焗蟹啦，即系譬如喺班房度，你见到 Miss 条裙后边污糟咗，咁但系你又想笑又唔敢笑啊呢个啦， 我觉得呢个系最好笑，即系睇到人哋想笑而唔敢笑，嗰、那个样系最好笑嘅，计边个 B B 仔之后，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有一个咧就系、是、当你解脱嘅一个笑，即系譬如可能你考完试啦，考完 D S C 出嚟，哇，好开心啊！咁样啦，即系嗰种笑系一个舒缓你嘅吓。咁、嗯啊、跟住仲有咧，就系、是、一种叫不露齿嘅笑啦、嗯。即系可能有啲人嗰阵唔方便笑出嚟啊，或者有啲人嘅牙齿唔系咁靓咧。咁咧，佢呢种笑嘅英文咧叫 pigeon laughter， 即系可能系咯声，即系嗰啲，即系你唔开哈哈哈哈，我都当你系开咗嘴啦吓。佢系直头好似啲点嘅白鸽咁啦，系焗住啦，系有少焗蟹啊，咪呢啲叫。咁另外就系有一啲咧，就有啲人咧系可能佢啲肌肉啊嘅问题啊，个鼻啊，佢哋系会笑到个鼻都话有有声嘅，好似达 身猪叫咁啊，系咪？ 系啊，系身系 咁啦。有时真系噶，你控制唔到嘅时候，即系吸气同呼气嗰下就会腳咗咯， 腳咗一嘢咁样啊。咁跟住咧，最后啦，第十个咧就系讲系耻笑咯，咁呢啲咁样嘅，即系唔同种类嘅笑咯， 嗯。 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追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无力站在最后，就是心血耗尽，但断粮绝后，同压立在最后。 廷铿《无力感》。 今日咧继续讲笑话嘅，我准备咗个笑话咧，其实我只系讲咗三分之二嘅，仲有三分之一啊，但系咧剩翻咧即系十分钟啊。好，咁啊，但系我都讲，即系我都准备咗一啲咧，就系关于即系笑话嘅一啲 theory 啦。喂，你哋觉得咧笑话可唔可以俾电脑计算出嚟咧？即系电脑可唔可以作到一个你觉得笑，即系好笑嘅笑话咧？ 唔得。 你覺得唔得嘅， 因為我覺得佢哋仲未了解人嘅情感 嘅笑點喺邊，係 啦， 嗯， 因為有好多呢啲都係人創造出嚟噶嘛，有血有肉，佢咪笑話，其實點解令你笑就是、有血有肉啊嘛， 係，但係其實會唔會可能輸入譬如一千個覺得好笑嘅笑話，咁、然後佢可能會學得識，係啦，模仿，係係咯，我估可能都可以嘅， 手機去到咁發達。 我曾經咧試過同 Siri 傾偈， 可唔可以講笑話我聽 ？Siri 好悶啊，有咩幫到你？佢唔係咁樣，你知佢有乜嘢幫到你？ 喂，最近 Siri 變咗聲，我唔知道你冇發現 係咩？ 係啊， 我冇發現， 因為我早兩日咧真係就去同 Siri 傾，我十年冇同佢傾偈。 係， 跟住我點解你唔同聲嘅？我就去同 咁佢點講啊？ 我答你唔到，跟住我話唔係喎，你走音喎、啊。跟住佢話你不如試下去設定嗰度再教啦。 哦，诶，佢有反应哦，啊，哦，咁都好啊，因为我哋对 Siri 嘅要求咧，佢做一啲好黑板嘅嘢咧，我哋会对佢要求高啊，但系我哋知道如果有创意嘅嘢咧。我哋對 Siri 真係冇要求咁高嘅，咁、我哋都幾識得處理我哋同 Siri 嘅關係嘅。咁、但係咧，阿 Siri 曾經都講過一個笑話俾我聽嘅，因為你試下咧翻去咧叫 Siri 講笑話俾你聽，你試過未啊？你 我未啊，我好少開佢噶， 同埋我未試過同佢傾到咁 deep 噶。 阿李亞力嗰啲同佢好 deep 噶， 係咩？ 係啊，有時同阿李亞力開會咧，突然間佢講句喂喂喂咁咧，即係有時咁樣 activate 到個 Siri 噶嘛。跟住阿 Siri 出，有咩可以帮到你？咁跟住哎呀，唔系叫你啊，入翻去先啦、啊。好似好老婆，好个老婆咁样噶。咁阿 Siri 都讲咗个笑话俾我听嘅。咁、但系咧，我系要不断咁样锲而不舍讲个笑话俾我听。我唔识得讲笑话咁样，讲个笑话俾我听。 你坚持、啊， 我谂我帮唔到你咁样。我坚持讲个笑话俾我听。終於講咗一個， 啊、真係 係 啊！ 我以為佢會俾條 link 你添，因為好衰噶嘛，有時你問佢啲嘢咧，係咁俾啲 link 你，你自己去睇。 唔係，我有啲朋友都係咁啦，你問佢嘢，佢就咁俾條 link 你，然後你又要睇一大 好 大輪 啊， 係 啊。 咁跟住佢就講，我有唔係佢啊，應該係從前有三隻蝦，蝦蝦。哈，就系咁啦，呢个都几好笑嘅。好，仲有一个，但我唔记得啦。呢、這个就系 Siri 提供嘅笑话嚟噶。咁咧，但跟住咧，我就想讲，其实我做大扎笑话，但我讲咗就系点解我会同你哋讨论咧？你觉得电脑可唔可以即系提供到好笑嘅笑话咧？咁、即系如果我谂 Siri 嗰个咧都系 preset 咗落去啦，佢可唔可以创作到咧？因为即係如果用呢、這個linguistic 或者即係呢語言學啊，或者係啲語義學嘅嘢咧，其實咧佢哋真係有個 system 嘅、哦，即係嗰啲西人咧係除咗創造笑話咧，佢仲研究笑話嘅。佢哋有兩隻 system， 一隻 system 咧就叫 script based semantic theory of humor， 簡稱叫 SSTH。呢個咧就係牽涉到語義學嘅，你要明白到個意思。先至笑噶嘛。第二個 system 咧，都係同一個人，佢叫 Victor Raskin。佢跟住後即係另外跟住我要介紹嗰個 system 咧，就佢同佢呢個學者朋友咧，就再發明嘅，就叫 General Theory of Verbal Humor。但係呢一個咧，佢又有個即係佢有個同之前嗰個唔同啊，同嗰個 SSTH 唔同啦，就係呢個係講邏輯嘅。之前嗰個咧就即係解釋多啲語義上嘅嘢㗎。咁 咁啦，咁與以上嘅嘢咧，亦都係離唔開你嘅生活圈子啊，同埋文化啦。嗱，所以跟住落嚟咧，我要講兩個比較深少少嘅，我會覺得係即係小一小學生係唔會明嘅。咁嗱，第一個咧，你哋首先咧要對養狗係有認識先啦，咁呢個 Kitty 冇問題啦，阿莫莉都應該冇問題啦嚇。第二咧就係你要對呢個心理睇心理醫生有一種想像，有一種認識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我哋會成日覺得去心理醫生咧，一定係就要坐喺心理醫生前面啊，或者係嗰張或者瞓喺度啊，喺度想像咁樣。好啦，咁而家嚟啦，第一個笑話就話説咧，有一隻貴婦狗，佢咧就同咧一隻長毛嘅牧羊犬啊，就讲咯，佢话：哎呀，我好唔开心啊！呢一排，跟住贵妇就即系牧羊咧，就问阿贵妇：你做咩唔开心啊？咁啊，贵妇就话 ：My life is a mess。跟住佢就话：我个主人咧越嚟越刻薄啦，仲有咧，我个女朋友啊同只屎垃圾咧私奔啊，跟住咧即系而家咧我个主人咧仲养埋猫啊，咁样我真系受唔住啦。咁跟住咧嗰只牧羊犬咧就咁同阿贵妇狗讲咯，我都想象到你而家心理真系好唔平衡，咁咧你就要去睇心理医生啦。咁但系贵妇狗就话：我唔睇得心理医生噶，因为佢哋。唔俾我坐 sofa 噶咁咯， 因为佢系狗， 系啦，系啦，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嗱，如果我唔系要提咗你哋嗰、那个，即系你要有想象到睇心理医生系点，你哋系唔会笑噶嘛。好啦，咁啊嚟多一个啦，今次我唔会提你个 background 啊，你需要认识啲咩语义啊，或者咩逻辑啦。咁有一个即系有个咁啊男士 A， 佢就见到男士 B。咁啊喺街度撞到佢，咁咧跟住咧阿 A 就问阿 B 啦，呢个咁啊当系要揾个人啦，可能好笑啲啦。阿C 分同埋阿一咁啦，咁啦当阿一结咗婚啊，系啦咁啦，咁阿C 分咧就见到阿一，但系阿一咧佢就今日出嚟嘅时候咧佢着咗裙，咁跟住仲带埋 bra 添，咁阿C 分就话：喂，你阿一你做乜？着裙又戴 bra 咁样啊，咁跟住一系一结咗婚噶嘛， 系 一就冇办法啦。自从我老婆喺我架车嗰度揾到个胸围之后，我就要焗住咁样着啦。你解唔解释到后面？ 明白啊，明白啊。 我你个解释系咩？ 咪就系佢俾人捉咗嘛，咁佢咪话嗰啲系我噶，咁我咪自己成日 keep 住着咯。 系啦系啦，你都 get 到啊嘛 ？get 到啊呢个。 咁呢个咧就证明你哋系。兩個成熟同埋對LGBT 都有啲認識嘅小朋友啦。 每個人有瘡疤要去治理，去愛人有犧牲也有捨棄。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每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人，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盘报警，不必怕，无他。 为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水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没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人，为何将感情抬高身价，为何将光环留给牵挂，桥段也饰演得太差，从来没什么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至今日下午4:00，冇录得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累计维持喺1055宗确诊同1宗疑似个案。消息指，政府倾向延长限制最多8人聚集嘅限聚令，以及其他禁止营运等嘅措施多14日，但会考虑有条件放宽某一啲活动或者场所嘅限制，最快听日公布。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放宽任何措施都可以，但前提系必须做到足够嘅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掌握到隐性传播链嘅状况，先有条件放宽限制。考评局委员会开会商讨文凭试历史科试题事宜，委员会同意全力配合教育局检视拟题机制。至于有关考题的废存，由于涉及因素较多，局方要详细探讨处理方案，作出审慎和适当安排，如果有定案将会尽快公布。并非考评局委员会委员的课程发展议会，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历史委员会主席刘志鹏批评题目的设题、用语和提问方式是技术、专业和操守有问题，赞成取消试题。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说，如果考评局取消试题，要考虑怎样避免影响考生评级。有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表示，如果考评局取消试题，将会提出司法复核并申请禁制令。立法会内会由大会主席指定的陈建波主持之下选主席，期间场面混乱，最终在无民主派投票之下，由民建联李慧琼当选连任。立法会秘书处说，两名保安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受伤送院，秘书处已经报警处理。身兼行管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对内会主席选举期间出现秩序混乱，有议员多次冲向秘书处职员，导致有保安受伤，感到十分遗憾。民主派表明不会承认选举结果，批评建制派一再夺权，又说在会议室展示黑布是表达建制派黑箱作业。建制派就质疑民主派用黑布遮掩黑布，认为执法机构要严肃跟进。政府欢迎内会选出主席，期望议会尽快回复正常运作。保就业计划下星期一起接受申请，当局说申领的雇主必须承诺今年6月至8月的资深雇员人数不能够少于今年3月的雇员人数，工资补贴金额必须全数用于雇员工资。如果雇主被发现雇员人数少于3月，当局公布计算罚款方程式。政府简介的时候提及的两个例子，罚款金额都少于补贴总额的10%。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不认为雇主会以小博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521点，升8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53点，升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37，瑞士法郎0.969，加元1.398，人民币7.111。 英镑对美元 1.221， 欧元对美元 1.088， 澳元对美元 0.65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06美元，卖出1736.0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嚟到星期一晚的塔罗 Rainbow 时间 ，Hello，Hello， 我觉得咧 Rainbow 咧，我好中意听佢嗰啲唔同世界各地嗰啲占卜嘅，之前有讲俾我哋听，嗰、那个咩啊，好冻嗰个地方叫咩占卜嘅话，话出去咧攞个针咧，俄罗斯定唔知乜鬼佬对鞋咧对住人咧，嗰啲就 我都唔记得咗个地方边度， 系啦，跟住之后有好多唔同嘅得意占卜嘅，今日你会唔会都系秉承住一啲唔同地方嘅得意占卜咧？ 会啊，嗱，今日咧就好想教一样嘢叫做夏瓜伊，大家有冇听过先？ 冇，卡哇伊就听过。 你有冇人赞你卡哇伊咧？ 都有噶。 好啦，嗱，咁呢样嘢其实是一种蒙古嘅文化嚟嘅、其实蒙古人咧好得意，佢哋每家每户都一定有储呢样嘢 啊， 夏瓜伊羊骨头。其实咧，佢哋 羊骨头同夏瓜衣有咩分别啊？定夏瓜衣已经系羊骨头？ 夏瓜就系羊骨头咯，即系 佢哋咁叫法， 佢哋咁样叫。 哦， 咁其实佢系咩？因为佢哋主要嘅食品咧系羊肉，即系始终蒙古人系容易食到羊肉嘅。咁但系其实喺一啲咁嘅地方系冇乜资源，所以就算食完嗰只羊啊，佢哋都会好珍惜。而且咧，蒙古有个好特别嘅文化，就系佢哋觉得食物系个天赐俾佢哋，唔应该咁容易就将食物丢弃啊。咁所以咧，佢哋就会有储羊骨嘅习惯。而呢啲唔系普通嘅骨，呢啲系羊脚踭嘅骨。因为咧，其实佢系细细粒一粒，其实佢好似我哋啲石头咁样嘅，但系佢冇咁吉手啦。咁而且咧，佢哋好得意嘅，佢哋会家家户户用石碗咁样装住嗰一啲骨头嘅。 我就咁望落去咧，好似我哋个尾龙骨嗰啲一节节咁， 好似有啲似，系啊，有啲似。咁咧，其实咧有分骆驼啦、羊啦。有唔同種類嘅夏瓜伊嘅， 同埋頭先咧 ，Rainbow 俾我睇嗰張圖咧，佢嗰、那個佢哋個家人咧裝住嗰個盒咧，佢好似攞個碗去裝住，諗住燉咗啲骨咁。 佢石棺就係唔想佢係希望佢，因為用石頭做嘅。 如果即係嗰個盒都係石頭嚟嘅， 石頭嚟嘅，特登咁樣做嘅，因為第一尊重佢啦，第二。因为佢哋都会好尊重佢哋嘅游戏玩具，而且呢样嘢除咗游戏之后，佢哋都爱嚟占卜，所以佢会特登用一种有 安息的感覺的東西去裝它，令到它會覺得啊，對它們都要尊重。 但是它們經常都吃到一樣的，那它有多少那些石棺或者這個石的盒去裝了它們？ 其實佢哋好得意嘅，佢哋會好似我哋遊戲室咁，有分大細嘅，咁唔同 size 裝唔同嘅。咁但係咧，譬如頭先我俾你睇嗰只咧，係最高級版嘅，即係可能 最精緻嘅。 係啊，呢個我嚟占卜用，佢係最完整嘅。或者嗰只羊係年紀大啲，咁就覺得佢有經驗啲，所以就會用佢嘅骨係啦，去占卜。咁剩低嗰啲就嚟玩遊戲，咁、我哋頭先講過啦，佢有四種噶嘛，嗱、有分山羊啦，有分綿羊啦，有分駱駝同埋馬，咁、有咩分別呢？就正正因為佢哋四粒個粒突會唔同、就造成咗個卦象。咁、所以咧，其實頭先嗰個碗咧，四粒咧就係、呢四種動物嘅、即係除咗羊之外，都仲有其他動物嘅。 咁邊個最好運啊？ 係咯。 咁、其實咧，佢唔係攞好唔好運嘅，佢係攞好似擲聖杯咁嘅方法。嗰、個骨頭向上定向下？ 係 多向上定多向下？而決定咗呢個答案。 但係佢有四個唔同嘅動物喎、咁代表乜嘢？代表好乜嘢？代表 譬如佢擲。三隻綿羊，一隻山羊，即係因為佢哋會有幾粒噶嘛。咁、然之後，譬如可能你摘咗三隻骨，你摘出嚟向上嘅都係綿羊，跟住加一隻山羊。 係、咪你意思係掉幾次？ 係啦，掉幾次啦。 會唔會好似聖杯咁，只能夠掉三次㗎？ 佢哋通常會摘兩次以上。咁、但係幾多次就係可能似乎你自己嘅靈感咯。咁、但係每家每户都玩法有少少唔同嘅。 我唔信，且我掉三次咁掉， 系啊， 有四十次羊， 咁你都安心啦。如果摘到， 咁佢哋有张纸咧，就系、官方讲明嘅， 好搞笑啊！ 即系你只可以摘几多次，同埋你边种动物最多，咁会有啲咩结果嘅？ 好搞笑！佢突然间冇得有张咧，好似我哋咧去实验室嗰啲咧 form 咧 tick 嗰啲， 系 嘅，有张纸喺度 tick 个格仔表格。 咁所以咧，你问完问题啦，你要跟呢张表噶，咁、但系每家人都有呢张表噶。咁所以其實咧都幾得意嘅。咁另外一個玩嘅方法咧就叫做賽馬 game， 咁、都係用呢啲骨嘅。咁揾一粒做你自己隻馬，然後優先次序啦、掉啦。咁跟住咧，佢哋玩個方法咧就會咁樣樣稱起，好似個賽道。跟住邊個掉得最前啦，咁就贏。咁除咗贏之後咧，亦都 等哦，即係等於人哋推啤酒嗰啲 friend。 有啲似，有啲似，係啦，係啦，係啦。咁而且佢可以我嚟玩層層疊嘅。 哦， 咁而且 但佢粒粒都特別喎， 骨頭玩層層疊， 係啊，佢攞骨頭嚟就玩層層疊咯，即係譬如你邊個疊， 我磨翻靚曬啲位先嘅， 佢就係中意佢粒粒特特， 就因為粒粒特特先至玩到，比如你擺得唔好，你咪跌咯，係，咁但係佢哋對自己嗰個石棺啦，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啦，係非常非常緊張嘅，係，會有自己裝飾啦，或者佢會有自己嘅。自己嘅款啦、咁呢啲有啲係有得買嘅，咁但我自己就覺得好多元化，即係佢哋已經將呢個骨頭諗到好多種類去玩咯。唯一呢個占卜工具我係知有呢樣嘢，但我冇咯。 你有冇諗過因為呢一個羊骨而去一次咧？ 不如我又冇咁有勇氣啊！ 但係你諗下，成日啲人都話去蒙古係越後生去越好噶嘛。 係啊，我驚孤山症啊。 係啊，所以其實如果你为咗呢、這个，其实可能是一个好强嘅信念，令到你可以过去 去一次， 系啊。 唔系你占下自己去唔去到蒙古先啦。 系咯、你用翻上个礼拜嗰个戒指占下。 但我自己觉得呢件事其实真系几得意噶，因为佢用紧动物嘅灵性啦，同埋其实俾你睇啲骨都知，佢哋嗰虽然都系嗰个位，但系嗰嚿骨都有少许唔同。 系， 所以其实佢成件事个嗰、那个方法系好尊重自然啊。即系我觉得咧，占卜最得意就系、是。我成日都话最好嘅占卜工具就系越自然嘅嘢、因为佢系同天地最有灵气。 喂，但系咧，我成日咧都觉得系咪真系咁准噶？因为咧，头先你都讲啦，你话佢我哋要食咗佢，跟住之后又去占卜咁样噶嘛？咁、你话佢有灵性噶嘛？ 佢贡献俾你、几大嘅福分啊！ 但系你谂下，我食咗佢， 佢怨恨你系咪？你觉得？ 跟住之后你仲要唔俾佢投胎，你仲要攞佢嚟占卜、 蒙古人好得意嘅，我食你。是因为我想你快啲做人。 哦， 我想你快啲投胎。快啲投胎啊。 哦、 所以其实佢哋对食物又有好好唔同嘅諗法嘅。 係。 即係佢哋觉得。 咁减唔到肥㗎喇喎呢啲。 點解 我食你都係为你好啫。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系点解佢会有呢个谂法？点解佢会咁样？系因为佢哋嘅文化里面， 嗯， 其实食物系个天赐俾佢，而食物亦都 ready 好做你嘅食物， 系、嗯， 即系佢呢世嚟还翻俾你嘅咁、嗯、样咯。所以呢个谂法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即系但系有一啲旧嘅蒙古人就 系 咁谂，但系当然新嗰啲当然唔系咁谂啦， 系， 但系旧嗰啲人会咁谂， 系，即系蒙古里面咧都有一啲特别嘅占卜方法嘅、嗯，就系、是、用呢个嘅羊骨啦，亦、嗯、都系呢个膝头哥系咪？唔系脚踭。是腳踭位置咁樣，咁好啦，咁我想問一下 Rainbow 啦，今日啦，除咗你話呢個骨你未有啦，係咪你就用啲石膏模嗰啲自己整咗副骨頭，跟住同我哋玩呢個心理測驗咧？ 我都係用翻塔羅牌啦。咁今日嘅心理測驗題目咧就係、是、目前呢份工其實適唔適合我啊？ 嗯，咁如果呢個嘅心理測驗係只能夠係翻緊工嘅人咧先至可以玩啦，定係其實唔係嘅？我就算而家可能暫時失業或者暫時仲未揾到工作都好啦、嗯，都可以玩嘅咧。 都可以，只要你係嗰個行業。譬如我始終都想知道我繼唔繼續喺飲食業度做嘢。 嗯， 咁你都可以仍然諗住飲食業適唔適合我，然後去揀呢個答案都得嘅。 哦，即係而家即係話呢個心理測驗就係我哋要諗住一個行業先，跟住之後再上去我哋嘅專業嗰度咧，咁、嗯、就睇下嗰隻牌，跟住就揀其中一隻牌啦。今次係咪有四隻？ 今次有四隻， 好啦，咁一首歌時間翻嚟咧 ，Rainbow 就會解答大家究竟咧份工作適唔適合自己啦。 Yeah.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我哋玩嘅心理测验就系而家你准备入嘅工或者你做紧嘅工啊，总之就系你想心目中嗰份工啦，适唔适合自己？咁啊，已经有四只牌摆咗上我哋嘅敏感时刻专业嗰度噶啦。 嗯， 记得头先都讲过，提提大家多一次，记得谂住你嗰份工先至好去拣嗰四只牌嘅其中一只， 或者你中意嗰个行业啦，可唔可以留继续留喺度咧？咁，系咁，莫莉你拣先啦，有四只啊，而家 好啊，咁啊，我拣三啊。 我揀二啦。 我想问你哋谂住嘅系而家做紧呢份工？ 我冇谂过， 我哋玩嘢啊。 但系依家讲得唔好嘅，咁我老细听紧佢咪炒我咯？ 咪系咯，总之我谂紧其中一份啦。 你 讲 咗 答， 你讲咗答案，我先话你知。好，我哋解说啦。第一隻牌有彩虹，好似好靓啊，系咪应该有希望呢？ 嗱，系啊，逐只牌讲下究竟系咩？其实我揀嘅时冇睇到。 嗱，第一隻牌咧，其实真系好靓嘅，因为呢一只牌咧，佢系有一个女仔啦，佢着住一条彩色嘅裙，然之后喺度跳舞。其实咧，佢系讲紧你做紧嘅呢个行业非常适合你啦，而且好适合你去展现你自己嘅才能。而且因为着住彩色嘅裙啦，代表其实你仍然有好多面可以变出嚟啊。所以呢隻牌係话緊，喂，其实你做呢一份工你可以去读下书添，去为自己嘅前景呢再 增值 下，咁呢就可以令到你嘅前景变得更好啦。咁通常都会抽多隻 suggestion 啦，咁 suggestion 呢都抽到一隻好靓嘅牌，而且佢有一个好好嘅英文，你叫 successful。所以佢係讲緊其实你做你呢一行业係非常成功嘅。咁而且系可以发光发亮嘅噃， 我同埋你都拣唔中啊！ 系啊，我而家可唔可以转噶？我拣一咁啊！好，第一只牌就解释完啦。 第二只啦， 嗱，第二只咧就 点样噶？点样噶？只牌？ 佢英文名啊衰啲叫 The Fool， 即系好似话佢系好愚蠢咁样，但系佢个样咧又即系一个人望住上空咁样，好似充满希望。 系。冇错，佢真係充满希望啊！转行啦你，因为呢佢代表緊The Fool呢就係喺呢度可能对于你嚟讲根本好难发挥你嘅才能，唔係做唔到啊，唔係话你冇能力去做呢份工或者你冇能力 handle 你呢种工种，佢只係讲緊其实你可以尝试其他嘢令到自己变得更好啫。所以佢係一隻牌去 suggest 你不如归零重新諗过。你譬如鍾意做 marketing， 咁 marketing 都分好多位置㗎嘛，譬如係对客或者点，究竟而家呢种公司呢种呢、這个位置啱啱你都係另一种你要去 deep down 諗清楚嘅嘢嚟嘅。而再同你抽到一隻牌啦，喂，你睇到都觉得好差啦， 灰灰黑黑好似有啲魔鬼咁嘅。 冇错，而且佢下面仲要有隻有个字 sorrow， 冇错， 好惨嘅。 咁呢隻牌係 suggestion， 即係代表其实你越喺度做越嘥你时间。唔可以话你唔成功，佢冇讲过你唔成功啊， 只会辛苦。 佢即係话俾你听会辛苦，同埋你唔系开心，佢唔系你一个人生热爱工种啫。或者你会觉得处处碰壁冇乜贵人咁样嘅意思。咁所以揀 B 嘅朋友呢可以諗清楚自己会唔会转位置，或者转分行都得，起码为自己转一转，令到自己有新嘅希望同新嘅感觉都好重要。 好啦，第三隻。 好，第三隻。 好緊張啊，到我啊！ 呢隻牌咧就叫做高塔，佢其實唔係差， 係咩？但係高塔牌永遠都係差嘅喎。 佢即係講緊唔知講唔講得出街添？高層揾緊你幫手做好多嘢，但係你並沒有足夠嘅回報，所以高塔咧就好似一隻。 我呢個係咁多年啦。 俾笑话人哋听啦，系啊，系嘛？ 我不负责任嘅，我负责解牌啫。 因为其实呢只牌咧，高塔咧就代表其实你喺大家心目中咧知道、哦、清楚知道你嘅能力或者知道你可以帮啲乜嘢。 嗯， 但好似成日都冇一个适合嘅位置俾你啊。 嗯， 所以你咧就储埋咗好多人情牌。 嗯， 但系真系要用或者真系要人帮咧 ，last minute 都有人救你嘅。 嗯， 但系始终，呢只牌都系讲紧啊，你都仍然系要帮上司做好多 extra workload 噶啦。 嗯， 咁而且咧呢只牌咧就系话紧俾你听，其实你而家冇好好善用紧自己嘅能力， 嗯， 多啲出 IG 啦，即系佢真系叫紧你要多啲去表现你自己啦， 系 俾人见到，即系唔好净系暗砍、大家知道你叻乜，你都真系大家要见到你叻乜先得嘅。咁另外啦，抽到只 suggestion 啦，咁呢只实牌唔系差嘅，佢咧系一个。王子牌咁啊，圣杯王子， 即系仔去救我嘅。 第一仔会救你，即系老细如果系仔，佢会锡你多啲嘅，千祈唔好系女人老细。咁、 哦、 另外咧就系、是、如果嗰个男人 老细系王子啊，你谂下几劲。 咁同埋咧，始终高层都系企喺你嗰边嘅，因为王子咧代表最忙碌啊，或者好多嘢佢系最。 保护我， 佢会救翻你一命嘅，所以始终你都有贵人喺度、 嗯。 但系佢即系王子，佢未到皇帝，所以佢要争少少。 哦，即系再高层嗰啲 啊。系啊， 好啦，第四张牌， 好，咁第四只牌啦。 嗯， 佢好似有只翼咁样嘅呢、這个人， 系， 跟住又戴住顶帽，又系即系好似型得嚟又斜斜地咁咯。 嗯， 好啦，嗱，其实咧呢只牌咧就话俾你听，多啲运用你嘅美腿或者运用你嘅外表，因为咧其实抽到呢只牌嘅你咧，呢份工系啱你做， 系， 只不过你要趁后生吓，多啲运用自己嘅知识，识多啲人，咁你个会更广嘅， 系， 而且呢只牌咧系要多运用自己把口嘅，啱晒你啊，佢系真系一只要讲嘢，要用自己魅力去令到自己份工变得更好嘅牌， 系， 而 suggestion 咧都抽到啊，有个女仔揸住只狮子。代表你有足够的智慧令到自己这行啊发展得更有潜力。 即是现在夏天嘛， 是 带来的是美腿。 但是我去揀这只什么 头 先、 啊、 你是揀这个、 啊、我是吗 是啊。 哇揀了一回应啊。 我不是揀第二只什么头先 不是、啊、你带美腿还好啦，你第二只最衰嘛。哇 我是但啦。 跟着你想想不是啊啱啊你夏天。 我听完之后现在我是啊第四只我 揀的。你搜完美腿之后但是那些什上面上身就密殺下身就好方、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戴口罩好啦今天 thank you 晒 Wingo 好 Happy La La La Happy La La La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왔던밤널상상할때마다아무도모르게미소를짓고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숨없이기다린우리의이밤이1년을돌고돌아내게와준기적같아Kiss me, baby, baby. 너만의